起点钟，雄鸡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上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哎，大家早上好，我是泽。 今天早晨特别冷哈，外出的时候不仅有风，气温还很低。如果有早锻炼习惯的朋友哈，您真的得好好做了准备才出门啊。 是的， 可能我现在说是不是有点晚了，都7:02了。 该出门的，反正周末这个时候该出门的是出门了啊，这个时候还没出门的，应该是听完广播还能睡一个回笼觉。 有准时来这个打卡的哈，像苏彦军啊，包括孙东林这些朋友，欢迎大家伙儿哈。因为今天是周六，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比较休闲一点哈。 是的， 节奏没有那么快。还是提醒您，就像刚才子昂在这个天气当中预告的那样哈，阵风6-7级，最高气温呢只有-3°C，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 是的， 我们要提醒大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活动31号就要结束了，没有几天了哈，这年底的几天赶紧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来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还有听听故事广播、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着您，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赶紧下载听听 FM 或者来我们的听听 FM 互动哈，一起大声喊新年好。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超第19轮保级组啊，榜尾对话金门虎或更难。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比赛的看点。还有明天啊，明天有国安的比赛哈。足协杯也确定了决赛的时间和地点，1月9号是在成都产生冠军。 足协也公布了甲乙升降级附加赛的赛程，4队5华争夺2名额。 外交部表示，希望并敦促日方将关于冬奥承诺落在实处。本台评论，团结一心才能共赴未来。 也关注 CBA 方面啊，第14轮，北京对阵辽宁，北控对阵上海，都是在长春举行。 今天的7:35，京辽大战，大家期待很久了，我们也补强了人员哈，这还挺有期待的。我打算今天晚上早早的就坐在电视机前等这场比赛。 是的， 北控的比赛是明天下午3点哈，提醒大伙儿。 排超联赛方面，北京女排3-1力克河北，斩获赛季首胜， 终于赢了，在 输了10场了。 对，过年之前赢一场不错。 也 关注一下美职篮方面，斯泰普斯昨天是谢幕战，这个名儿以后就不用了哈。 是， 但是输球了球队， 可惜 啊，可惜。我们将会请大家熟悉的篮球评论人周贺来给大家说说这事儿哈。 然后还关注国际足球，英超和西甲的半程冠军为什么是曼城和皇马。 也要请小伙伴来给大家聊聊哈。 对， 今天的话题首先呢，关注京辽之战的朋友们哈，来猜猜胜负关系和分差。我昨天挺晚的时候在首钢俱乐部这儿下了单，给大家订了口罩啊，有这个 logo 的蓝色的咱们北京首钢的口罩。如果您是第一位答对或者是最接近的嘛，因为篮球比分有的时候没有猜那么准嘛， 对， 胜负关系和分差，您是第一位答对或者是最接近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这个口罩哈。还有呢，就是看到一条消息是有关登贝莱的，挺有意思的。据每日体育报报道说呢，巴萨的球员登贝莱在当地时间23号巴黎举行了自己的婚礼。 是，这没叫梅西啊， 谁都没叫。 是，不管是球星也好，还是明星也好，队友也好，都没叫，就相当于，就哪怕是我去巴黎举行个婚礼，可能对吧？我 谁也没吭声，你 对，我在海报上可能放个梅西， 然后我们就惊呆了。我们是通过微博看见的， 是， 就是这个意思哈。 对， 西班牙媒体都表示震惊，因为之前没有任何关于他有关女友啊，或者是要结婚的消息。从这个可以看到的几张图片来讲呢，他这个婚礼也没有邀请任何巴萨或者是法国国家队的队友出席，所以巴萨很多队友表示说啊，这事儿我们怎么不知道呀？甚至说他有女朋友吗？ 你都不知道有女朋友这事儿，从来没有说看见他带着女朋友去参加各种活动啊。 嗯， 所以看到很多网友哈、啊、对这个消息也是表示各种的惊叹。有网友说，嗯，队友不知道是吧？很巧，我们球迷也不知道。 是这。同一战线了哈，同级别了啊。然后也有这个甘博城下小秋桐啊，这边网友说希望结婚之后能成熟些，不再是个孩子了，好好工作养家糊口。 嗯，也有朋友说多好的队友啊，都不需要份子钱了。 哎，这倒也是， 都不用请人去哈，不用花钱了。 嗯，那可能国外没有这个份子钱的习俗。 也有吧， 啊，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尤其是在法国。 嗯， 法国挺讲份子钱的，你可以去研究研究。 是，甜柚子茶说，我一直以为他单身啊，毕竟天天与游戏为伴。 听说他特别爱打游戏， 是 吧？是 啊， 嗯，也有网友说进球慢腾腾的，你这结婚倒是挺利落的， 嗯、 也不迟到了是吧？ 也有网友说震撼我全家啊，小灯子深藏不露啊。 哎，怎么就突然就结婚了呢？ 嗯。 也跟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聊了这个话题，你喜欢什么样的形式的婚礼哈？ 是 啊，你喜欢什么样形式的婚礼？ 看到很多的网友说喜欢旅行婚礼啊， 哎，这个好，哎，打算去哪儿旅行呢？你理想当中的婚礼的旅行之地是哪里呢？ 啊、想去浪漫的啊什么什么，嗯， 什么岛是吗？ 对， 也可以去浪漫的什么什么沙漠是吧？ 啊，也可以浪漫什么什么旗啊，都可以。 可以浪到哪去哈、啊？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今天的竞猜是精辽之战的胜负关系和分差，有奖品哦。昨天小丽已经在网上下单了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奖品呢？如果您是第一个答对或者是答得最接近的朋友，可以获得首钢篮球的俱乐部的口罩。 嗯。 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先来说足球方面。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我下陈娘路，砸家到头在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电媒体 见。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我们来介绍一下中超方面哈、啊，今天呢是保级组的比赛，位列榜尾的青岛队将会对阵保级组排名首位的申花队，同处榜尾集团的两江竞技将会和天津金门虎直接对话。那比赛时间下午的3:30，首先是沧州雄狮对阵武汉队。那昨天沧州雄狮的主帅萨布利奇在赛前表示说，我们的球队是需要从零开始的，同时也对球员谢鹏飞表达了期待。他认为说武汉队是一支很有经验的球队，这支球队场上的组织很好，对他们来讲是一场困难的比赛，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也希望球员谢鹏飞保持之前的良好状态继续踢下去。不光是他吧，所有球员都得这么做，因为每一场比赛都是新的开始，每个人都会忘记昨天发生的事儿，这就是足球，所以呢需要往前看，保持好的方面，并解决做得不好的地方，等到联赛结束之后吧，就可以知道我们处的位置了。 没错啊，对于武汉来说呢，本轮比赛与上轮间隔3天，多了一天休息。那主帅李金宇也表示，多休息一天肯定对球员很重要，但从比赛密集程度上，不能在精神上完全放松啊。多一天休息，在球员在技战术上提供了时间保障。那队员赵宏略表示，通过这几天的休息得到了很好的恢复，每个人都要做好上场准备，希望明天比赛有好的结果。 第一回合比赛，武汉队交手的时候呢，是击败了沧州雄狮。 嗯， 对此李金宇说，一切都归零吧。沧州雄狮出现内部不和谐之后，倒是连胜了大连人和金门虎，也形成了自我提振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哈。但是对手大连人和金门虎都是保级组比较靠后的球队， 嗯， 像沧州雄狮又连场2-1这样的比分也是比较焦灼的，比较困难的。所以说接下来迎战保级组前四的这个球队，对他们球队的状态啊、精神层面也是更具挑战吧。 没错， 嗯，保级组前两战连胜，他们打进9球之后，武汉队近2场比赛是2场平局吧，都打入1球，所以对于体能状态还有对手 应对等等多种因素之下，是不是在球场当中能够抓住机会出现拐点。这一轮主要还是看进攻端哈、啊、能不能够激发。武汉队近六次对阵沧州雄狮的成绩是4胜1平1负，所以说保级组首回合交锋又是4-2战胜沧州雄狮，那对于沧州雄狮来讲是极大的挑战。 是的，青岛对阵上海申花啊，青岛主帅杨健赛前表示球队的形势很严峻，杨卫健展望了比赛，说我们打了4场球啊，上半场都是领先，下半场失分导致失利，我们也在总结体能下降的情况下怎么去集中注意力，我们按球队目前自身情况去准备，按理说申花不应该在保级组啊，应该在争冠组。 嘿， 他们的人员厚度很强，谁上都一样，我们会全力以赴。 可说呢。申花的主帅毛义军也表示说，球队的伤员啊现在都可以出战了，后面也会给国内球员更多的机会，因为他们的外援已经离队了，那后面这些年轻队员的表现哈，无论是老队员啊还是年轻队员，上场的机会会多一点，尤其打前面打得少的啊，他们要可能有更多的上场时间吧，也希望他们能够利用有限的上场时间评估考量自己的实际情况，为明年做准备。 是的，青岛队上轮负于大连人，错过了咬住对手从而改善积分形势的机会，接下来就看能否咬住两江竞技和金门虎。从比赛内容来看呢，对大连人一战继续体现出积极面貌和一定的执行力，但亚历山德里尼伤退影响较大，能否抢分将是接下来衡量青岛队的硬性标准啊。 保级组首场比赛申花是3-0战胜青岛，那所以说再次相遇，在保级组当中呢，申花前三战2胜1平，并且确定提前保级之后呢，上一轮是输给了河南嵩山龙门，这个比赛结果虽然不重要，但还是希望能够为下个赛季捏合阵容吧，包括像球员个体啊有更多的锻炼的机会，还是有一定的看点。刚才说的这两场比赛都是下午3:30，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是的啊，完成的比赛今天晚上的7:30啊，首先刚才说的这个青岛咬住的两支球队，两江竞技和金门虎。金门虎主帅于根伟昨天介绍球队的备战情况，说四轮结束后我们多休息了一天，这对队员的恢复是有利的，3天1场负荷很大，球队阵容的厚度要求也很高，各支球队都出现了大面积的伤病，多一天的休息时间难能可贵，球队现在精神面貌非常好，心理和精神层面都得到舒缓，只要队员团结一心打好后面比赛，保级任务就可以完成。那于根伟也透露金门虎目前的伤病情况，说巴顿还好，这几场运气差一些，从第二轮开始主力的边翼位受伤，第三场卡拉尔十几分钟伤退，第四场伊洛基和白月峰受伤，确实给球队带来一些困难啊。说不光我们，其他球队面临同样的问题，毕竟赛程非常密，这个天气和气候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对拉伤的球员还需进一步恢复，其他球员控制比较好，除了这些球员，其他球员都能正常的参加比赛。 重庆两江竞技的主帅张外龙表示，今年对于他们来讲呢，球员是不断的在克服各种困难，也相信为了球队的目标吧，能够发挥出比较好的状态，后面的比赛对他们很重要，这场比赛很不例外哈，也许更重要一些，所以每一场比赛都要豁出去，更加冷静的去面对这场比赛。那之前两江竞技保级组前4场比赛是2平2负，所以包括像天津金门虎首回合交锋的时候1-1这样的比分，再加上费尔南迪尼奥上一轮出战，球队战平了此前比较猛的武汉队，理论上相对来讲还好，但是抢分呢还是要抢一抢的，他们现在的保级形势不容乐观啊。一个倒数第二一个倒数第三的比赛啊，所以说难兄难弟，对于这个球队的整体表现，包括外援配置相对齐整的情况来讲呢，再加上卡达尔已经因伤离队了，上一轮输给沧州雄狮，球队的心态也需要调整，最根本的就是落后两江竞技2分，金门虎是更需要抢分的一方，所以一个倒第二一个倒第三嘛，倒第二肯定是更紧张一些。 是的 这场比赛是晚上7:30啊。 同样呢，在晚上7:30还有一场，就是保级组的比赛，是河南嵩山龙门对阵大连人。保级组前4战，嵩山龙门是1负2平1胜，走势明显呈逐步提升。一负就是首战0-1负于大连人，而且持续提升的结果是上轮2-0战胜公认的保级组最强的申花。本轮再战大连人，将直观的检验嵩山龙门提振的成果和相应的纠错能力。大连人保级组前4战取得3胜，如今呢对榜尾3队建立一定优势，实现目标就是避免再度落入榜尾战团。 此前四战能够在共进五球的情况下积极抢分，体现出球队当前执行力和整体性。另外一方面也说明阵容轮转捏合上需更为细致，本轮较有难度啊，尤其是对这方面情况形成了深入检验。 一个是3:30，一个是晚上的7:30，两轮比赛两组比赛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保级组的看点，我们请腾讯的赵宇再给大家提炼一下。 我觉得保级组的比赛，说实话看点不是很多，当然最有关注度的我觉得应该是重庆两江竞技对天津金门虎。天津金门虎之前可以说是出现了这种连败的情况啊，那么球队在这种保级的竞争对手的比赛当中如果再输球，那可能就是真的比较危险了，所以说看看金门虎能不能反弹吧。另外重庆两江竞技其实状况也不理想，但是这支球队我感觉比金门虎更稳定一些，所以说这场比赛应该说是会影响到最终的保级战的一个走势吧。还有一场比赛就是青岛对申花，申花其实没有什么保级的压力，但是这支球队不是很稳定，之前也出现了这种就是比较反复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跟青岛队比赛的时候，我觉得申花队能不能继续捍卫自己的这个具备争冠组实力的地位，还有就是看看青岛队变得更加团结有力量的青岛队能不能再爆一个冷门，这场比赛应该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啊。另外武汉对沧州雄狮这场比赛，其实更多的还是应该关注沧州雄狮吧，这支球队虽然说之前出现了这种打架的事件，内部球员出现打架，但是反倒是这件事过去之后大家踢得更加团结更加的出色，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都很关键吧。我觉得这场比赛有可能双方会踢平，因为武汉队的状态也都不错，到目前为止还没输过。李金宇带队，我觉得应该说是给球队带来了一些改变，也希望能够把这种势头延续下去吧。 我一在问说国安比赛哪天 啊， 今天看 CBA 明天看国安啊， 是 明天是争冠组的比赛哈，比赛从下午的6点钟开始，长春亚泰对广州城，同样时间海港对深圳，这两场比赛。那说说广州队和北京国安的比赛是晚上的8点钟，争冠组首战0-1输给国安之后呢，广州队是打出了1胜2平的走势，主打本土和年轻球员，执行力和整体面貌也是比较积极的。那在球队面对很大的困难下，目前还是形成了一定的亮色啊，中前场的运转还是比较有效果的。上一轮战平海港队啊，广州队是力拼防守为主，其实还是消耗不小的。咱们这边的单外援再加上伤病情况，对咱们影响还挺大的，尤其是一个0-5的惨败哈。那在上一轮完了之后又战平了深圳，稍微好一点，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在面对广州的话应该确实也挺难的哈。 是 保持好自己的心态吧。 没错。另一场比赛呢，同场开始的比赛是上海海港对阵深圳啊，第17轮输掉和泰山的关键战之后，海港战绩前景已经明显转折，上轮又在稍有轮换的情况下战平广州队，能否拿到联赛亚军悬念又在放大，近2战0进球，再次体现出海港进攻终结环节的欠缺，这是主要的关注点。那深圳队在争冠组前4战打出1胜2平1负的战绩，外援整体阵容相对齐整的情况下，总体表现并没有相对应球队提出的争亚冠资格的目标。上轮2-2艰难追平单外援的国安，争冠组首回合深圳队1-3负于海港，这也是其连续3次负于海港。 那当然对于泰山队这场比赛晚上的8点钟来进行，如果这一轮胜的话，他们就可以提前锁定本赛季的冠军了，目前的领跑优势已经扩大为10分。来看争冠组的看点推荐，还是由赵宇来给大家做简单的推荐。 争冠组的比赛我觉得最大看点就是山东泰山跟河北队，因为山东泰山如果说击败河北队，那么就将提前夺得本赛季的中超联赛冠军，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山东泰山队现在真的是太稳定了，不管是内援外援的实力都是在国内的联赛当中是首屈一指的，在这样大好机会面前，他们应该也不会说让这个机会就从眼前划过，应该说是会尽可能的击败河北队，如果最终山东泰山队踢完这轮比赛就夺冠了，那也应该恭喜他们吧。 很多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这个冠军的梦想。还有一场值得关注就是北京国安对广州队，我觉得现在的广州队跟原来不一样了，没有了更多的规划球员，也没有外援，但是他这批93年龄段到98年龄段的这批球员还基本都是国内最好的最出色的一批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支球队的这种战斗力，觉得对于国安队来说这场比赛会踢得非常困难。虽然说国安队在第一次交手的时候赢球了，但我觉得现在再想战胜广州队应该不会像第一回合那么容易了。广州队的状态越来越好，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国安队来说压力和挑战都是非常大。我其实很担心国安队的这个防线，很多主力球员没法踢的情况下，那么国安队的这个防守能不能阻挡住广州队，这是要打上问号的。也希望国安队能够好好研究一下广州队的特点，尤其是他们这种踢的比较有侵略性的足球，做好防守，然后把这个比赛踢好吧。这场比赛如果预测的话，我觉得很难，国安两次击败广州队的可能性并不大，当然这是我的看法，也希望国安队能够拿出好的表现证明自己。 国安的比赛是明天晚上的8点钟也请大家关注。那昨天2021年的中国足协杯决赛的日期地点正式发布了，明年的1月9号将在作为2023年中国亚洲杯8个新建专业球场之一的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专业足球场来上演冠亚军的最后对决。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队将会来争夺2021年足协杯赛的冠军奖杯。那这也是成都时隔多年再次举办国内大型足球赛事。 是的，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呢，燕京啤酒2021中国足协杯主要以赛会制比赛为主，来自中超、中甲、中乙、中冠联赛的32支球队正参加正赛角逐啊，其中足协杯第二轮共24场比赛在济南、梅州、长春、大连4个赛区举办，每个赛区8支球队，每赛区决出2支球队晋级8强。第3、第4轮也就是8进4两回合及半决赛两回合，共12场比赛在大连赛区进行。最终，山东泰山在半决赛中战胜河南建业，上海海港在半决赛中淘汰上海申花，2支球队携手闯入最后的冠亚军决赛啊。 所以说今年山东泰山弄不好是双冠王啊。这将是2023年中国亚洲杯比赛的场地之一，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专业足球场的揭幕大秀。那这个球场呢，不仅是以最新的国际足联设计标准的专业足球场，而且呢是建筑面积大约13万平方米，也有完备的球迷观赛配套服务设施，可以大约坐6万人。 成都足球曾经在中国足坛书写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啊！1994年的4月17号，首届甲 A 联赛的开幕式在成都举行，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元年大幕拉开。在首届甲 A 联赛的揭幕战中，四川全兴队1-1战平昔日的十连冠辽宁队。也正是从那时起啊，四川全兴和成都五牛两支昔日的成都球迷骄傲的球队联手为中国职业联赛开辟了最早的金牌球市。之后呢，2004年的男足亚洲杯、2007年女足世界杯、2010年女足亚洲杯、熊猫杯等大型国际赛事先后都在成都圆满举办。 足球杯历史当中，山东泰山有11次决赛之旅，6次夺冠，上海海港队呢则是打进决赛1次，并且斩获过亚军。昨天中国足协也公布了中甲、中乙升降级附加赛的赛程，中甲第17名北京理工队和中甲第18名新疆天山雪豹队，中乙的第3名广西苹果哈辽队，还有中乙的第4名青岛青春岛队，一共4支球队要来参加这一次的中甲联赛的资格赛。两回合附加赛是在26号和30号在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举行。 是的啊，12月26号下午14:30，青岛青春岛队将与北京理工队在横博足球小镇9号场进行第一回合的较量，天山雪豹队将与广西苹果哈辽队在五华奥体中心展开第一回合争夺。然后30号的下午的2:30啊，北京理工队将与青岛青春岛队在同样的9号场展开第二回合角逐，而广西苹果哈辽队和新疆天山雪豹队在五华奥体中心也是开展第二回合对决。 第一场比赛是明天下午的2:30哈，也希望北理工的这些 将士们能够努力。那根据赛程的规定，双方两回合比赛之后，总比分获胜的球队将会获得2022赛季中甲联赛资格，失利的呢就要去踢中乙联赛了。那如果说双方是180分钟战平，两回合哈，将会进行30分钟的附加赛，如果在附加赛当中还是没有能够胜出的话，就要点球大战了。另外，浙江的穆谢奎是以23个进球排在今年中甲的射手榜的榜首，从而获得了今年的中甲金靴。那其实在今年中甲射手榜的前十当中啊，只有一位是本土射手，就是来自于梅州客家的梁学明。嗯， 是的。另外呢，这个还有我们看一看啊，就是第十八轮联赛当中，河南嵩山龙门队外援多拉多当选了中超本轮最佳球员候选。候选球员包括了多拉多，还有咱们的张玉宁和大连人的拉尔森。在河南嵩山龙门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当中，多拉多共有两次射中门框范围内，两次全部取得进球。其他数据方面呢，在本场传球24次，传球成功率71%，跑动距离9041米，其中高强度跑为528米。 嗯，另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说，这个赛季中超联赛冠军奖杯火神杯以及冠军奖牌的颁发仪式将会安排在明年的1月4号，也就是争冠组最后一轮比赛结束的当晚来进行。受到疫情影响，中国足协以及中足联筹备组呢已经放弃举办2021赛季的中超联赛线下的颁奖典礼了。 嗯，比较可惜哈。然后说有八甲球队邀请莫伊塞斯踢解放者杯啊，泰山呢又想和他续约。米内罗美洲队向莫伊塞斯发出邀请，希望呢莫伊塞斯代表米内罗美洲队参加解放者杯比赛，但是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希望和他进行一个续约。 嗯，以上是国内的足球动态，也欢迎大家关注。今天是中超的保级组的比赛，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关注哈。 嗯， 国安的比赛是在明天晚上的8点钟，也请大家来收听或者是收看。那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关注一下晚上的精辽之战，欢迎大家来竞猜胜负关系和分差。如果您是第一位，或者是答对的，或者是比分最接近的，就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昨天小丽刚刚下了单哈，是咱们首钢俱乐部 logo 的这个口罩。 嗯， 啊，欢迎大家来一起啊竞猜这个结果。胜负关系和分差， 嗯， 大家吧，你看猜的时候也都比较的这个专业哈，谁赢谁负，多少分写的可清楚了。你看一下，87-102，辽宁胜。您把首钢写在前头哈， 嗯， 那我理解了，还要让我去加一下算一下您这分差， 哎， 直接写上多好啊！ 这就不只是算分差了，这就连比分的具体的怎么来的这个分差都 对对对 啊，这个预测明白了， 嗯， 挺厉害的啊。然后先是北三哈，说20多年了，北京体育广播没给听众送过礼物啊，不管电台还是个人都没有过。 你太没良心了，你， 哎， 白拿了我们的那么多的奖品。 是， 嗯 啊，这远的不说啊，近的慧凡姐送过帽子，对吧？ 哦，是吧？ 啊， 嗯，你没来之前，我们送过好多东西都没赶上。 是肯定送过啊。 嗯。啊，也欢迎大家来互动。有朋友说我结婚那会儿还是流行中式婚礼的，一会儿咱说说您喜欢什么形式的婚礼。 嗯，对， 啊，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我 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当风冬奥故事新编》，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舒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普森回来了，那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我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段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一起关注2021-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年龄比较小，还有下届奥运会，所以不能那么轻易的放松自己了。 都灵冬奥会崭露头角后，年轻的王蒙稳稳成为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的领军人物，但她一直很清醒，目标直指温哥华冬奥会。之后的4年里，王蒙不断超越自我，在强项500米项目的世界大赛上，她只输过一次。凭借多年努力，她一直保持着这个项目的霸主地位，所以她如愿滑进了温哥华冬奥会的决赛。预赛、1/4决赛和半决赛，王蒙连续3次刷新冬奥会纪录，状态火热稳定。半决赛他打破赛会纪录，滑进43秒大关，所以决赛他站在了最内档出发。 又有人在起跑当中出现了问题， 有人抢跑。 冬奥会决赛的紧张气氛和其他世界大赛的确不同，头两枪都有选手抢跑。此时的王蒙和4年前大不一样了，他是中国短道速滑女队的队长，自信心无比强大。 比赛开始，王蒙抢到， 好， 抢到第一，越滑越快，他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他可以，甚至可以调一下后视镜。 启动迅捷，一开始就确立领先优势，并一路领滑。王蒙凭借完美的加速能力越滑越快，甚至在冲刺时，他举起双臂提前庆祝，滑过终点。最终以43秒048的成绩蝉联这个项目的金牌。 轻松取胜，王蒙夺冠。这不同于一个刀尖的绝杀，也不同于最后时刻的秒杀，这是毫无争议的优势。王蒙证明他是这个项目当仁不让的世界之王，天下无双。 刚才决赛滑到最后还剩两圈的时候，自己还是有一些抖啊，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我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然后我把我自己的最优势的项目发挥到最好，然后让他们感到骄傲吧。 Gold medalist and Olympic champion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ng Ming。 王蒙成为中国代表团有史以来蝉联冬奥会金牌第一人，从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的杨洋，到都灵冬奥会、温哥华冬奥会的王蒙。中国短道速滑队实现了女子500米的3连冠。当然，在之后的2014年索契冬奥会，李坚柔又上演了逆转登顶的好戏。女子500米项目，中国短道速滑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 亿万呼吸， 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来到第二时段，更多的为大家介绍这个冬奥会方面的内容， 是的， 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哈。刚才说到了两个话题，今天晚上的金辽之战，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可以有空的时候来猜猜比分哈，顺道万一您要猜对的话还有奖品。 嗯， 金辽之战的胜负关系和分差写清楚了哈，如果您是第一个答对或者是最接近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北京首钢俱乐部的口罩两盒。还有呢，喜欢什么样的婚礼形式呢？刚才说到登贝莱去举行婚礼的时候，队友啊，国家队的这个队友都不知道啊，俱乐部的国家队的都不知道，都没有去出席，悄没声呢就结婚了。 嗯， 大家都惊了啊，他有女朋友吗？你喜欢什么样形式的婚礼？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刚才有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自己的婚礼，说那会儿啊，我们结婚的时候是流行中式婚礼的，也有说自己在家准备的。嗯，哥大爷说旅行结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让彼此都换个环境，也可以更加增进相互的了解吧。 嗯， 可以有更深的接触，挺好的，这是一种好的方式。0800也说，我就挺喜欢普普通通的这种中式传统的婚礼，也符合我的审美观哈。刚才也有朋友说，中式婚礼和旅行都是他爱的。嗯，反正大家这个看法都差不多。还有说喜欢在草坪上举行婚礼的， 对，这个肯定草坪上可能偏西方那个感觉一点啊。但其实我也参加了不少，最近就是近两年参加了不少同龄人的婚礼哈。 嗯， 都是走这个草坪风格的。 嗯 啊，但是呢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就是有那些西方的流程，比如说就是在夏天 中式的方式， 对，好看啊，就是 拍照好， 草坪做基底，对吧？这个浪漫的白色金色啊为这个主要的色调。 嗯， 然后大家呢也都是穿着偏精致，穿西装革履的那种啊，这样的方式，就是大家拍照也好看啊，整个的这个婚礼就搞得非常的一个，就是年轻人确实会很喜欢那种形式，我觉得还挺好的。 哎，有一次我去参加草坪婚礼哈，也是像你似的穿得美美的去了，结果那天好热，晒死我了。大家都在太阳底下还要举行婚礼嘛，然后还要等这个新人，包括等各位朋友。我天哪，那天我简直晒的呀！回家之后，我的这个色号，还有这个红的程度，好几天也缓不过来。而且也是有天气的缘故哈，然后晚上还好哈，晚上大家在草坪上举行这个夜宴还好， 对， 白天太晒了。 一般来说，最好的时间就是傍晚嘛，对吧？傍晚天光还亮的时候，那时候太阳也不晒了啊，举办，然后呢，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个金黄色的阳光，会特别的好看。然后到了晚上啊，吃完饭以后来个小舞会， 嗯， 哎，这是最好的流程了。 不知道大伙喜欢什么样形式的婚礼哈，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来走进冬奥会。昨天12月24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宣布，东京奥运组委的主席桥本圣子、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裕太以及日本残奥会主席森和之将出席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而据日本共同社消息，除此之外，日方没有派遣政府代表团的计划。进入12月以来，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等少数国家宣布不派官方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奥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表达了对北京冬奥会的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确认出席北京冬奥会。舆论普遍认为，在新冠疫情阴霾还没有散去的背景之下，北京冬奥会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凝聚在一起的契机，政治作秀和政治操弄不得人心，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共赴未来。请听本台评论，团结一心才能共赴未来。 中方欢迎日本奥委会等有关人士及日本运动员来华参加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关注日本政府有关表态，希望并敦促日方将中日相互支持对方办奥运会和体育非政治化的承诺落在实处。 在今天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有记者提问，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以及日本残奥会主席森和之将出席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日方没有派遣政府代表团的打算，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做了上述回答。他同时表示， 中方有信心同各方一道践行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向世界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正当北京冬奥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世界各地的冰雪健儿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冲刺备战并充满期待时，当地时间12月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却发出了违反国际社会共识的杂音。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not send any diplomatic or 拜登政府将不会派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团出席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公然对奥林匹克运动搞起政治操弄的把戏。北京冬奥会是属于运动员和全球冰雪爱好者的盛会，政治作秀和操弄不得人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美国政客在没有受到邀请情况下不断炒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完全是自作多情、哗众取宠、政治操弄。我们欢迎国际社会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来华参加和支持2022年北京冬奥会。 美国等个别国家的做法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支持北京冬奥会、团结携手一起向未来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2月21号确认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我收到了来自国际奥委会的邀请，我已经接受了邀请。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2月23号年度记者会上表示， 所谓的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决定是错误的。是什么导致这件事的发生呢？一定是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有其他的动机。运动和艺术一样，应该是团结人民的，不是用来在人与国家之间制造矛盾的。当运动被剥离了它的基本价值观，那整个国际社会都会被逐渐削弱。 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我们不能将奥运政治化。 韩国总统文在寅也表示， 韩国政府不会考虑美国政府所谓的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做法。 12月17号，美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赫西兰德表示，美国将派出约230名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65名运动员参加北京冬残奥会。对此，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郭慧民分析认为， 从美国来说，他一方面在官方上面以体现意识形态方面的划线，但是呢，很虚伪的还是允许运动员去参赛，所以这种自相的矛盾它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意义，体现了它所谓跟中国之间的又竞争又合作甚至又对抗这样一种错误的这种思想，它根本没有办法去阻止人类的一场聚会。这种是人类的共同的向往，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国际社会也好，甚至于它的一些盟国啊，或者西方的一些国家，谁都能看出来，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场政治作秀， 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政治化操弄，违背了运动员的根本利益，违背了奥林匹克宪章的宗旨，也违背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发展潮流。奥林匹克宪章中明确提到，体育运动是一项人权，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和干预。四年一度的冬奥盛会，运动健儿是真正的主角，这是他们奋勇拼搏实现梦想的赛场，也是共筑友谊公平竞争的舞台。许多运动员都对北京冬奥会充满了期待。美国女子雪橇运动员 Ashley 在北京参加了冬奥测试赛后表示， 我很期待北京冬奥会，我想更多的体验这里，我希望能够晋级并且度过愉快的时光。 加拿大单板滑雪运动员马克说， 北京冬奥会的筹办工作进展得很不错，我对此充满期待，也希望能在冬奥赛场上展现自己。 以色列花样滑冰运动员海蒂表示， 我们更加刻苦训练，尽全力备战冬奥会，所有的运动员们为了运动会能够聚在一起真是太棒了，冬奥会能够按计划举行真是太美妙了。 冬奥会的如期举办，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凝聚全世界的共识与期待，将跨越国界、种族、语言的价值理念薪火相传。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茹秀英表示， 奥运会它不属于哪个国家，从它创建开始就是为了促进国际友好，建立一个更加美好和平的世界做出贡献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活动。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倡导国际友好，倡导世界和平的社会运动，如果谁再去干预的话，那它本身就是对全人类所秉持的这样的一种正能量的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玷污和亵渎。 回顾历史，奥运会是凝结团结与希冀，象征和平与未来的盛会，起源于古希腊时代的奥林匹克休战，在上世纪90年代让南斯拉夫成为现代第一个因奥林匹克运动而暂停内战的国家。平昌冬奥会开幕式，朝韩时隔12年再次携手入场，将半岛和平与希望的火种在冬奥赛场传递。今年12月2号，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共173个国家参与共提，创下了近几届冬奥会休战决议共提国数量的新高。意大利奥委会主席马拉科表示， 我们都知道这次冬奥会有多么重要，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我们更希望北京冬奥会展现出良好的奥运氛围，展现出人类重新出发的精神。 重新出发就需要更加团结。今年7月，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表决通过，同意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的后面加入“更团结 ”（Together）， 就是为了在面对全球疫情和新的国际形势之下，凝聚共识，携手共进。只有排除政治干扰和杂音，才能以坚定的信心团结起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12月出版的最新一期奥林匹克评论中撰文表示，北京即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With all these great efforts, 北京全力筹办冬奥会，工作出色，有目共睹，让我们可以真正一起向未来，携手共创全世界冬季运动的光明未来。 命运与共，大道至远，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郭慧民表示，支持北京冬奥会，反对奥运政治化，是时代潮流，大势所趋。 因为在人类所面临的这样一种大变局底下，我们更期待能够共同的团结在一起，共同的创造让大家一起向前走的这样一种姿态。所以这是主流，任何的逆流它都没有办法跟这个主流来抗衡，所以大家都期待着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我们要更多的体现合作与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新的发展的理念，新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团结一心才能共赴未来。北京冬奥会是一届激情纯洁的冰雪盛会，中国有信心为世界呈现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也将向世界展现真正的大国担当。正如12月1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晤时所说， 我对我们的冬奥之约十分的期待，愿同你携手一起向未来。 这是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邀请，更是对全世界的邀请。 世界越爱越精彩。 国际奥委会每季度一期的官方杂志《奥林匹克评论》12月专门出版中文特刊，封面故事聚焦即将开幕的北京冬奥会，表示北京已经准备就绪，开启冬奥会新时代。奥林匹克评论是国际奥委会每季度出版一期的官方杂志，杂志的语言通常是英语、法语和西语。12月的最新一期专门出版了中文特刊，封面的故事就是冬奥会新时代为题，文中开篇引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讲话，讲话是这样说的哈：北京将会成为历史上首座举办过夏冬两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把中国人民和世界联系起来，实现其让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改变冬季运动的现状。中国将迎来最优秀的冬季运动选手，全世界都会感受到这份热情。 是的。 北京冬奥会非注册记者报名工作将于12月25号全面启动。北京市将于2月1号到20号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设立2022北京新闻中心。记者注册报名工作将于今天10点全面启动，截止时间为2022年1月10号上午10点，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2022北京新闻中心主要服务于北京冬奥会非注册但是具有正式记者身份的媒体从业人员，向他们提供符合奥运会举办城市规定的、符合国际惯例的、丰富的新闻信息服务和便捷的媒体公共服务。考虑到当前国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为确保北京冬奥顺利召开和城市安全，2022北京新闻中心接待原则为非必要不邀请临时来华记者，以常驻京外国记者为主，非必要不邀请港澳台临时来京记者，以驻点记者、驻内地记者为主，国内媒体以中央媒体和地方主流媒体为主。 12月28号到31号，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将会迎来国际训练周。这一训练周呢，是北京冬奥会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的最后一项。目前场馆的各方面已经准备就绪。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呢，是由场馆、赛场部分、场院区以及技术楼组成，一共有11条赛道，总长8.7公里，沿着山体自然地形而建，分为竞赛主赛道以及残奥坐姿赛道以及训练赛道。这次的训练中呢，将会主要使用冬奥会赛时所用的赛道。冬奥会赛时，这里将会产生11块金牌。古杨树场馆群的山地运行场地经理助理王云龙介绍，目前国家冬季两项中心造雪的塑形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局部的调整。冬奥会越来越近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和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的造雪塑形在同步进行，预计25号，也就是今天能够完成古杨树场馆群所有的赛区的这个赛道区的造雪的塑形工作。 是的，作为北京冬奥会系列测试活动最后一项，截至目前，本训练周已经收到8个国家和地区的31名随队官员报名。本次训练周将在为期4天的时间内对赛道、靶场、打蜡房等相关设施展开测试。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场馆运行团队将有17个领域参与本次测试，包括体育、电力、技术、医疗、志愿者等领域。目前各领域基本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本次训练周后，张家口赛区的4个竞赛场馆都将全部完成测试工作。 昨天，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了冬奥会女子冰球项目颁奖仪式的全流程演练，来听记者于波川的介绍。 在音乐声中，12月24号下午，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进行了冬奥会赛时女子冰球项目颁奖仪式的第一次全流程模拟演练。五棵松体育中心场馆庆典仪式经理张志勤介绍， 五棵松的颁奖仪式呢，将会是整个北京冬奥会规模最大的一次颁奖仪式。是由于呢，我们的就受奖的运动员是最多的，届时我们将会有69名运动员同时在这个场地上进行领奖。那么我们通过这次演练呢，最主要是我们对于冬奥会赛时的流线点位以及人员的配合进行进一步精准化的运行，进行一个磨练。 在万众瞩目下领取冬奥会奖牌，无疑是获奖运动员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为此，从颁奖场地的布置和物资的摆放，到礼仪志愿者和升旗仪仗兵的演练，都需要高标准、零失误的来完成。另外，在疫情防控下的无接触式颁奖，也是五棵松这次演练的重要内容。张志勤介绍， 那么跟传统模式相比呢，我们大量减少了场上的在场的人员。无接触呢，就是说我们的传统模式上面，它是由托盘礼仪把托盘送上去，和嘉宾一起完成这个颁奖仪式，由嘉宾拿取奖牌挂到运动员的脖子上。但是无接触呢，就是由嘉宾来托起托盘，由运动员自行挂取。 世界越爱越精彩。 昨天全日本花样滑冰锦标赛第一天较量，男单短节目羽生结弦时隔8个多月重返赛场，111.31分排名第一，另外羽野昌磨排在第二，剑山优真排第三。羽生结弦的这个全日锦标赛哈冬季首秀是他时隔8个月重新回到赛场当中，他在赛前的训练当中尝试了阿克塞尔4周半跳。昨天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短节目当中的曲目是《影子与回旋随想曲》，并没有使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阿克塞尔四周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舍得酒业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1天，告别过去，奔赴未来，有舍有得，万象更新，时间沉淀舍得智慧，智慧酝酿珍惜老酒，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以舍得老酒敬舍得人生。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杜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普森回来了，那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我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段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欢迎在周六的早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8点钟我们要说一下今天晚上 CBA 的比赛了，我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了哈。我们请进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报的记者宋翔哈，给大家再捋一捋赛前的情况。那今天的比赛时间是7:35，我们将会迎战辽宁队，反正是去东北了哈，在长春市体育馆。来，请进宋翔。 哎， 你好，宋翔。 哎，大家好。 上次咱们俩聊天的时候也提到了，在这个赛地长春市哈体育馆之前呢，他们这个冰雕初具规模了，我估计现在都已经雕好了哈。 对，确实，场外确实是一片寒冷。那冰雕呢，肯定已经是这个完毕了。同时呢，球票呢也非常火热啊。我记得之前写过报道，这个1300张。球票啊，1分钟之内全部售罄，应该说是非常的火热。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北球迷对于篮球的热爱，而吉林呢又是一个篮球的一个大省，所以呢，再加上啊，这个有舒豪、有郭艾伦这样的顶级的球星，开启这个第二阶段的黄金比赛，所以我觉得你这场比赛必定是一场非常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焦点比赛，而且。精辽对决从来不缺乏看点，而且激烈程度、精彩程度、悬念性非同一般，所以这场比赛被安排在这样的时间段，我觉得是 CBA 公司花了很多的心思在里面。 其实多少也是有点羡慕在东北的 对 观众啊，他们可以去现场看，我们在只能在家看电视了。说到咱们这边哈，再给大家捋一捋吧，因为要比赛了。舒豪回来了，吉布森也回来了。我看到你昨天也采访了咱们的第三外援巴里布朗二世哈，已经在上海这边隔离了，也是做一个比较好的准备。你还关注到了这一点。像我吧，我这个普通球迷吧，就想，哎，吉布森来了，哦，我们阿豪也来了，等于说这个试点都在前方。哎，你还把他这个第三外援的这个情况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试点也特别好哈。所以除了这个咱们前方的情况给大家梳理之外呢，也给你大家说说你在采访第三外援的时候的这个了解到的一些内容哈。 好，先说这个巴里布朗二世吧，因为说应该说很多球迷可能关注金辽大战的同时，也比较关注这名外援，因为呢这名外援确实比较对于我们而言很陌生，他的职业生涯很短，也就2年，因为2019年的时候他没有被 NBA 选中，之后就在这个法尔联盟当中打比赛，打了1年，之后呢又去了德国，所以呢现在呢又来到了北京首钢， 这生涯非常的短暂，而且很年轻啊，只有25岁。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特点的球员？我包括我都不太清楚，所以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说，如果要你描述你比赛特点的话，你会怎么说？他说，我是一个防守制胜的一个球员啊，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因为他之前也跟亚尼斯聊过，他也了解了北京守望队的一些特点，比如说，防守制胜，北京守望队的防守的效率排名联盟的前三等等。同时呢，我们的进攻啊，分享球、团队篮球这样的一个理念，他都了然于胸啊。但同时呢，他觉得自己的比赛的特点跟守望队整体的打法风格是相契合的，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也说呢，他的偶像是艾弗森，而且呢，艾弗森呢对于他的影响非常的多，包括技术，包括这种篮球的这个理念。因为他说，艾弗森教给他最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决定你比赛高度的并不是你的身高，而是你的内心。 嗯， 所以呢，他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一个后卫外援。所以我觉得当布朗解禁之后啊，跟北京守望队会合之后，我觉得他能够给球队成为一种更为年轻、更为有这种新鲜血液、更为有冲击力的一个力量。当然说，到时候啊，我们更能够打这个富裕仗了。 对，怎么用他？ 不仅是国内的后卫球员要竞争上岗，这个外援这块呢也需要这个竞争上岗。所以我觉得，这个良性的竞争确实会产生很多的这种鲶鱼的效应。所以我觉得，对于布朗而言，对于吉布森而言，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其实，布朗的心态不很好，因为呢，他我也了解的，因为他之前是在德国打球，他呢，合同到期了，他觉得呢有一个新的工作，并且呢，这份合同呢也并不算很差，所以呢，他觉得只要能够在北京守望队有球可打，他就很开心，而且他对于自己的能力，也很自信，他觉得自己很年轻，有冲击力，身体条件很好，所以他觉得只要给时间上场，他就能够展现自己的特点，帮助球队。所以我觉得，这个球员我还是比较期待的。那说完了布朗呢，咱们还是要说回这个金牛大战。因为呢，很多球迷也非常关注这场比赛，而且确实这是一个较劲比赛。北京守望队开启第二阶段的第一场比赛，应该说北京守望队应该说是准备好了，而且呢，全员呢也比较健康。之前呢可能，刘晓宇呢有一些伤病，比如他的脚踝出现了崴脚情况。但是呢，我昨天的时候给他发微信，我说你能打这场比赛吗？他说没问题。刘晓宇呢应该是可以出战今天的比赛。其他球员呢都是比较的健康啊，也很期待这场比赛的开启。当然说，实力对比我们肯定还不如辽宁，我觉得这个呢毋庸置疑。但是呢，因为辽宁队有四个重要的球员也是刚归队不久，所以呢他们的状态如何现在不得而知，而且呢他们跟新的内线外援莫兰德之间的配合怎么样，我觉得呢可能也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呢确实有很多的这种不幸的因素。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够抵消掉实际上的一些差距，我觉得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如果他现在分析的话，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胜率啊各自占一半，所以呢我觉得谁都有机会，而且呢就看临场的发挥，以及谁能够在比赛当中尽快的进入比赛状态，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过去的40天的一个间歇期，虽然训练情况呢都不错，但是呢比赛呢终归是比赛，比赛跟训练当中有很多的这种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哪些球员哪支球队能够尽快的进入比赛状态，这个呢可能能够决定比赛的一个走势。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当时大伙儿也围着舒豪问啊，舒豪我记得当时还说了一句，说应该第一场能打吧，所以我想今天他应该还是会在场上出现，可能出现的时间应该也不会很短。 对，确实是，而且舒豪确实整个的无论是他的状态，他的这种对比赛的渴望度啊非常一般。因为呢舒豪呢我记得那天公开课的时候，我也问到舒豪，我说你再次见到你的好朋友郭艾伦了，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吗？他说就是每次见到好朋友，尤其是在球场上竞争的时候，他都会格外的这种珍惜这样的时光。因为呢 我们知道书豪呢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新冠，比如说康复，比如说这种恢复，这个呢其实可能是很多很多球员并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我觉得经历过这些东西，经历过这些事情啊，对于书豪而言，他会更加的比如说珍惜，或者说对于享受在场上的每一刻时间，所以又是跟郭艾伦这样的好朋友啊去同场竞技，作为对手针锋相对，我觉得书豪肯定会拿出他最强的一个状态去开启一场比赛。当然说我记得书豪也说，他说他也并不太希望外界给他们太多的压力，因为呢他也说训练跟比赛确实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你刚才说到的有关疫情方面的只是他最近这大半年经历的，那之后离开 CBA 还有很多，比如去发展联盟找机会最后还是有点梦断美职篮那个意思哈。我觉得他真是经历了不少，而且身边也有朋友离去等等这些事情，经历了这两三年的时间，我觉得他的内心应该会有更多的成长。而且我看到有报道说在 CBA 之前第一个赛季的时候，每投进一个三分球他都还会有捐款哈，这次还会继续哈。 对，确实是书豪，而且书豪我觉得在公益方面，在跟队友的这种相处方面做的确实特别像一个老大哥，确实发挥了很多积极的能量。昨天的时候我其实跟球队去有些队员发微信，我说怎么样啊，他说他们收到了书豪的礼物。对，说 新年礼物 啊，对，算是今年或者说圣诞节的礼物。因为呢你知道书豪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他在效力北京守望队第一年的时候，2019至2020赛季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时间节点给队友发放礼物，包括耳机，包括时尚的手表。昨天的时候呢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呢抽签啊，那个谁呢这个数字靠前，谁就先选定礼物，因为礼物呢 不一样是吧， 对，你可以选择。那我问我说第一个抽中的是谁呢？亚尼斯指导啊。 哎呀，这是故意的吧？ 啊，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玄机在里面。亚尼斯指导最后选中了一个什么呢？选中一个一款手表。所以呢也是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书豪通过这样的事情，其实他能够跟队友之间这个关系更加的融洽，更加的和谐，这个我觉得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书豪这个时间节点选择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能够在大战之前增加球队的一些这种欢乐的一些这种气氛，同时呢给队伍呢也减轻了一些压力，我觉得很好。而且呢确实因为我也了解了，就是在那边酒店呢这个娱乐环境，就是说放松娱乐环境呢并不是太多，所以呢队员们其实在房间里呢除了训练比赛看看这个一些比赛录像之外，可能更多呢就是一个放松休息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通过一些这样的小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式，我觉得呢可能大家的这种气氛会更加的这种欢快，或者说更加的放松。 也希望他们能够在长春过得愉快哈，这一阶段的比赛打得顺利、健康、平安哈，少受伤哈，多给我们带来惊喜。好，那今天晚上和宋翔一起关注啊，咱们和辽宁的这场比赛，北京跟辽宁这是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会吸引大量的球迷哈。希望咱们好运，谢谢宋翔的分享，再见。 再见。 这是宋翔带给大家的最新的一些消息。哦，原来亚尼斯指导还是第一个抽到的，不会是那个包里写的都是亚尼斯吧？ 这就有手艺了。 真是啊。比赛时间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晚上的7:35，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转播。今天也会有王毅啊来给大家带来咱们广播端的转播哈。北控的比赛是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来说说这一轮的赛程哈。CBA 第二阶段第14轮的比赛，今天中午11点就开始有比赛了。先是福建打山西，在长春市体育馆。今天的比赛都在长春市体育馆，然后下午的3点是深圳打同曦，晚上这一场就是重头戏了，辽宁对北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竞猜比分、胜负关系哈。还有奖品哈。明天的比赛呢就多一点了。 是的， 明天呢还有26号啊，就是有6场比赛啊，分别是在早场呢，上午11点是四川对阵宁波，江苏对阵山东。在下午呢是北控打上海，这是下午的3点啊。 这个场馆不是我们首钢的这个场馆了，是长春五环体育馆了啊。另外一个场地。 是的啊，然后呢，在下午的3点半，明天下午3点半，天津对阵吉林，然后晚场的话呢，19:35是广厦对阵广东，然后晚上8点是青岛对阵广州。 这个广厦跟广东的比赛也好看哈，在明天晚上大家也可以有空的时候关注一下。 大家好，我是北京控股男篮张帆，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大家好，我是北控男篮于朝怒，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请您关注 CBA 联赛，关注北控男篮，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一起关注2021-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那在进行体坛热搜榜之前呢，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张庆鹏啊，彪哥去天津了。因为一些其他的缘故吧，他计划得在1月中旬左右才去赛区和球队会合，开始新的工作岗位。那近日呢，天津男篮也是官方宣布说，加入到天津教练组来担任天津队的助理教练，辅佐天津的主教练张德贵。张庆鹏大家非常熟悉了，原来我们北京首钢的球员哈，职业生涯还是堪称传奇吧。那作为球员呢，在场上也是作风硬朗，场下严于律己，退役之后呢，也曾经担任过 U18 的国青队的教练。另外还有排超方面的消息，还是值得欣喜的哈。 是的，排超呢，深圳3-0四川领跑 F 组，然后福建零封云南，然后北京夺得了首胜。这是 F 组第13轮啊，在广东江门结束了，然后深圳中赛3-0轻取四川，实现3连胜，然后福建安溪铁观音3-0横扫云南大学滇池学院，连赢3场，然后河南1-3不敌浙江嘉善西塘古镇，再度遭遇3连败。那北京汽车是3-1力克河北海瑞，斩获了赛季首胜。同遭10连败的北京和河北相遇，那得总得输一个啊，总得有人11连败，又总得有人结束连败。所以说4局比分是25-19、23-15、25-22和25-19，河北队11战皆末啊，现在排名垫底。那北京的主攻今夜拿下了23分，荣膺得分王，先后出任主攻和接应的申弘毅贡献了18分，替补主攻陆宇飞赢得11分，河北的接应刘鑫夺得21分。 祝贺北京女排终于在本赛季取得了首场胜利哈，3-1的比分，辛苦了，可以继续加油哈。好，那说完了排超联赛之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体坛热搜榜。昨天大家也关注到了2022两会的召开时间，这也是挂在热搜上的。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会在明年的3月5号在北京召开，政协的13届全国委员会第64次主席会议建议全国政协13届五次会议在3月4号在北京召开，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哈。 是的，然后北京呢暂不恢复进出京、跨省团队旅游及机酒业务。昨天呢，北京市第265场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北京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了关于做好元旦春节期间首都疫情防控的相关措施。徐和建表示，北京将加强进出京旅游管理，自驾游要谨慎选择目的地，暂不恢复进出京、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暂时暂停入境团队旅游以及机票酒店业务。 考研最后一夜啊，今天有很多朋友考研哈， 又要考了。 对，千言话语化作一句，祝你一言为定。研究生的研成功上岸。 是 9点钟考还是8点钟考呀？8点半考呀。这应该是进考场准备开始考试了哈。 没错。加油啊， 希望这些朋友们能够如愿吧。 是的。 那也有很多朋友关注到了下雪之后八达岭长城雾凇的景观太美了，雪中的长城有多美这样的话题哈。 在23号，北京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八达岭长城景区出现了雾凇景观。 嗯， 放眼望去真是玉树琼枝，如果有风吹过的话呢，可以看到雾凇簌簌落下，就像一幅非常美丽的水墨画的世界。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外面拍照的话，别忘了在咱们的微信平台啊，或者是家里人这个平台当中来分享哈。 是的， 嗯， 北京一景区冰雪瀑布吸引游客打卡啊，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云瀑沟景区。哎，这我知道， 你去过没？ 没去过，但是之前专门做过这儿的报道 啊。 这延庆这块冰瀑是非常有名的、 嗯、 啊，到了冬天都可以去看看。 嗯， 完成了冰瀑浇灌工作，开门迎客了。大片的白色的冰色瀑布啊，让人置身于现实版的冰雪奇缘童话世界，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嗯。高铁直通长白山下，哎呦，那这儿去玩就方便了。 嗯， 昨天沈阳至佳木斯高铁长白山至敦化段开通运营，长白山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长春到长白山最快2小时18分钟就可以到了，从北京乘高铁到达长白山最快只需要7.5个小时。 是的， 极大的方便了各地冰雪爱好者前往长白山体验优质冰雪资源。 嗯， 那据介绍说呢，随着高铁开通，长白山与北京、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等高铁沿线城市对接，大大缩短了往返的时间。 啊 这以后子昂，你是不是可能也考虑一下去那儿玩玩哈？ 确实啊，我在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想的就是这个点啊，那去滑雪方便多了， 是不是哈？ 嗯， 如果你要是从北京出发的话，其实也就7.5个小时就到了哈。 是的啊，上午这个吃了早饭，看看有多少班次吧。啊，上午吃个这个早午餐再出发，去了以后呢，还能滑个夜场。 嗯，呵，想的挺美啊。 是， 早上去可以就晚上滑上了哈。 嗯 嗯。 北京公园跑步没地儿放衣服也冲上了热搜哈。连日来呢，通州、朝阳、海淀等地的多名跑友是普遍反映啊，健身场地虽然说是越来越多，配套设施却没有跟上。有网友表示，很多公园里缺少储存空间，夏天运动时手里拿着水杯，冬天腰里系着厚衣服，真不方便。那有时一边跑，衣服一边往下掉啊。有跑友笑言，如此狼狈的情形已成为公园的另一景观。 嗯，刚才说的是方便，现在说的是不方便，其实也是给有关部门提了个醒哈。 嗯， 在服务方面应该做得更细致。 对 啊，其实在我也不是经常到外面去跑步哈。嗯，偶尔跟好朋友们去朝阳公园，朝阳公园以前也是好像放衣服的地方很少， 对。 但是最近呢，它也是加了一些这个多长时间以内是免费的柜子呀， 嗯， 然后超过这个时限，你也可以稍微交一点费哈。 是， 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 嗯， 当然了，去跑步的时候你要做很多的准备，比如说今天天冷，你要穿几件衣服，真的就是跑一会儿要热了，可能真的要把这个衣服系在腰间，储存东西确实是一个问题哈。 是， 嗯。 所以说这有很多的这个跑者专用的腰带呀， 嗯， 啊，小的这种轻便的腰包、挎包、背包， 嗯， 啊，这样的装备出现吧。 嗯， 如果说您不是一个装备党啊、装备控啊，就是一个普通的就是喜欢跑步的跑者的话，那确实需要找一个地儿放衣服。 嗯，尤其是对于不怎么经常跑的朋友，没有太多经验的，可能就需要更多放东西的地儿哈。 关键最关键的是冬天确实哈，就是腰包也不能解决啊。 嗯， 就是如果是冬天的衣服跑起来要放的话，那真得不放储物柜里，那就得找地儿挂啊，就或者说系腰上，或者说放大背包里。 嗯，也是给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提了个醒哈。 嗯， 好，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啊，跟我们保持互动啊。说晚上有比赛的哈，关老爷说看完比赛关注一下北控是吧，是这个意思哈。 嗯， 孙东林说恭喜北京女排重建的时候真是需要加把力子加把力气哈。 嗯， 张然说我还挺喜欢篮球的，上大学的时候体育篮球项目得的是100分，京辽之战都是职业球员，这谁赢都正常啊，关键还是在第四节。 哦，那关键在第四节，那还好啊，千万别下半场第三节的时候就已经被拉开啊。 我是觉得第三节的下半部分是对首钢来讲一直都是个考验。 嗯，是的。 嗯， 关老爷说昨天看了一个视频，一个人买了一把芹菜，在露天的环境下1分钟把芹菜冻碎了啊。这个 这芹菜也挺嫩的。 对，说实话即使说现在北京可能今天最低啊，晚上倒其实也挺冷的，到了-11度了啊，据说。但是其实据我了解，这两天崇礼的话，部分的地区已经就崇礼这个冬奥会那边， 嗯， 部分的雪场地区已经达到了零下将近30度。 啊， 哇，这个想想 可能是因为有风的缘故， 对，加上风寒效应那就更冷了。 嗯 啊，哎，想起之前去这个崇礼滑雪啊， 嗯， 当时在北京暖和惯了啊，北京冬天真的不太冷， 嗯， 啊、然后到了崇礼滑一趟下来，脸已经冻伤了，一趟就冻伤 了，嗯， 这不是冻叫冻伤了， 冻伤是指 就已经是 脸 发红发肿了、直接大裂口的那不是、就发红发肿就肿起来了， 嗯， 哇，这个风真的像刀子一样啊。 嗯， 这个还是该冷的地方还是挺冷的。 那这样冷的情况下，是不是雪就可以存住了？ 肯定啊。 嗯，这样对奥运会也有关，也有这个保障啊。我们的用雪， 嗯，是的。刚才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说冬奥会的时候还是期待下一场大雪。 对对对。 其实之前跟一些冬奥的这个技术官员去在节目里聊的时候啊， 嗯，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反而没有很期待。就比如说之前跟延庆的这个当时高山滑雪地区吧，啊，这个赛区的。这个冬奥技术官员聊说，也没有很期待说要下一场大雪，因为造雪永远在造啊，赛道上的雪一点都不愁， 嗯， 而反而是如果说下了新雪的话，那还得除或者说还得压啊，就是说不能，尤其是一些赛道上其实是不能出现这个松软的雪的， 也不能出现太多雪， 对， 嗯， 是的，然后 没有雪也是不行的， 对，没雪不行，太多雪或者说太新的雪也不行， 哎， 没处理的雪也不行， 嗯， 这要求赛道要求很高的，然后最关键的，如果说真的下了这种漫天大雪啊， 嗯， 那对于这些保障工作其实也是困难， 尤其对于转播，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直观的感受来讲，哎呀，这个运动员在下雪的过程当中，这个动作是怎么完成的？我们有没有看清楚？ 嗯，是 啊，是哪一届运动会来着？我记得当时有好多这个项目就老是延期哈， 嗯， 因为老下雪嘛，啊，对于转播也不利哈。啊，希望吧，我们北京冬奥会所有一切都能够顺利平安哈。 嗯， 喜欢什么样的形式的婚礼呀？燕林说了，我喜欢海岛的。草地式的鲜花类的，不需要多华贵，够浪漫就好。 嗯，海岛、草地、鲜花， 这 几个条件，这 已经够浪漫的了。 对，是够浪漫了啊！ 要是加在一起，那更浪漫哈。 嗯，华贵，我觉得华贵也挺 啊， 上了这个华贵的级别了，能去个海岛了，那对吧？得挑个岛啊， 挑个好上的岛， 嗯， 是吧？ 新鲜情绪，问问咱滑雪拿名次了没？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 拿了 啊， 第一呢？ 哎，别， 一组第一，可以，我觉得挺自豪的。嗯， 第九名啊，第九名， 挺好，这，是保级组是吧？ 成功保级， 成功保级， 啊，明年再战啊！ 你这是申花的位置啊？ 对，明年去争冠组拿一下。 嗯， 那申花不也输球了吗？还真不一定了。 晨曦说了，喜欢西式婚礼的这种浪漫和时尚，新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和婚纱， 嗯， 场地也可以选择是教堂，这样拍出来的照片好看吗？或者是室内啊，或者是室外草坪举办，我喜欢这种类型的。 是的， 嗯 啊，嗯，俏说，我还真想在零下40度的环境下待两分钟。 哎呦， 哇， 手机瞬间没电。 哎，是的， 嗯 啊，就尤其是如果说您的手机不是刚买的， 呵呵，哎。我跟你讲啊，上次我记得是在几年前了， 嗯， 当时去造访这个也是，云顶滑雪场 啊， 上去之后，我当然是坐着那个小吊车上去的， 嗯， 上去之后 是那种跨栏式的还是厢式的呀？ 跨栏式的， 哎呦，那真冷啊， 特别冷， 啊。 然后上去之后呢，我还说，哎呀，景色太美了，拿出手机照一张嘛。我的手机刚掏出来2秒钟，还没摁呢，咔就没电了。 经常是这样，啊， 对。 所以说，如果说您不是今年刚买的手机，一般来说都会出现这个没电的状况啊。 嗯， 上去那么冷的气温，尤其再加上风寒效应， 嗯， 所以说一般来说标配就是揣一个充电宝啊， 嗯， 一边充着一边拍照录视频。 对，在极寒环境之下，电子设备是很娇气的。 嗯， 所以俏，如果你真是想去零下多少多少度的话，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哈。 是， 嗯， 零下40度，小丽姐应该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环境吧？ 零下40度还真没经历过。 啊， 嗯， 在我小的时候 有20多度经历过 啊。 嗯， 小的时候啊，当年我的老家呼和浩特有过-39度的， 嗯， 这个记录。 然后你 正常生活上班，就是 也要外出， 父母生活上班，我正常上学呀， 啊，也要在外面出溜， 啊， 是吧， 啊，对， 在外面玩踢球啊，不能踢了。 那时候哇，那时候那个大棉裤让我印象深刻啊，没这辈子再没见过那么厚的棉裤。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聊

富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布森回来了，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我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个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大家好，我是北京控股男篮张帆，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大家好，我是北控男篮于长怒，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请您关注 CBA 联赛，关注北控男篮。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畅晓，今天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那再次提醒大家一下，今天 CBA 的比赛终于又开始了哈。 是的， 外援补强的北京首钢队将会在第二阶段首场比赛迎来辽宁队，欢迎大家在晚上收听网易带给大家的直播，也请大家关注明天下午的3点北控的比赛哈。这是 CBA 的提醒。那美职篮这边呢，我看到昨天12月24号是湖人球迷非常难忘的一天哈，但是这场比赛呢还输了。我们请周贺来给大家说说斯台普斯中心的这个事儿哈。你好周贺。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刚才我们提到了湖人队主场和马刺这场比赛是湖人球馆最后一次以斯台普斯中心的名字命名的一场比赛哈，所以有很多有名的人都去了。其实这个地儿吧我也没去过，我估计去洛杉矶旅游的朋友可能有一些体育迷都有机会去那儿照相啊，或者是甚至在那儿看过比赛哈。那你觉得这个中心对于湖人的意义有多少呢？ 怎么说呢，其实从斯台普斯落成的时候啊，他这个球馆就叫斯台普斯。然后像您说的，就是很多体育迷尤其是中国球迷其实就是对这个球馆还是有很深印象的，因为可能在美国那边他的那个麦迪逊花园广场就是不管是篮球啊拳击啊可能意义比较大，然后但是对中国球迷来说，因为从看 NBA 开始可能湖人队他的这个从2000年那三连冠啊到后来科比的那个两次夺冠，就是他实际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意义，因为咱们一说到这个 NBA 的球馆，可能像斯台普斯是最知名的了，所以，在这个球馆里边也发生过很多经典的瞬间，比如说科比的81分，2006年大家都知道，就是科比的81分，这是张伯伦之后，几十年吧，这个后无来者的一个表现，包括科比退役之夜那60分的表现，也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也包括其实对中国球迷来说印象很深的，像姚明。当年首次在火箭队突破了季后赛首轮，然后第二轮遇到湖人队，姚明在比赛里边之前是多少12投12中，我有点记不清了，反正是百发百中，最后这个膝盖受伤回到这个通道之后跺了一下脚，王者归来，对，就是这些瞬间实际上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对于不管是不是湖人球迷的这个篮球迷来说呢，斯台普斯其实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球馆，它相比很多这个球馆实际上它还是比较有特殊意义的，所以对于咱们来说对这个球馆呢也都是印象比较深，像您说的就是去洛杉矶旅游可能都在那照个相，我还挺遗憾，就是当时去那个时间特别紧，开车从旁边过去也没下来照相，然后人家给改名了 、没照，没机会照了 没机会照了，的确有时候想想这个怎么说，当时都不觉得，但是真有一天改名的时候呢，其实不光是咱们，就包括我看美国媒体，就是 ESPN 啊什么也都在隶属，就是斯台普斯的经典瞬间，包括快船队上赛季这个大逆转，然后这个替补曼得39分啊等等，就是他也在隶属这些经典的瞬间，就是说对于可能就是不管中国球迷还是美国球迷，其实这个球馆呢都是还有点特殊意义，但他不是说这馆就爆破了，但是只是改一名，冠名换了，但就这冠名换了，大家也都觉得就是还 就是挺不舍的那感觉。所以怎么说呢，的确在这些球迷心中，就是在过去的这20多年里边，可能斯台普斯他给大家还留下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而且有一些这个可能不太怎么说，就是比较容易铭记的这些瞬间吧。对， 嗯，他们这个新球馆是改叫什么，是 crypto.com 吗？是这么叫吗？ 咱现在就是翻译可能叫加密中心还是什么，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反正看起来就没有之前那个那么响， 没有那么顺溜了。嗯 啊，对对对对对， 嗯，那昨天这场比赛和马刺的对决当中哈，也是最后输了，我觉得输了也挺好，有的时候悲剧总是会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然后让人回味的时候好像有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要赢了的话可能还没有输了记得这么深刻。 怎么说呢，现在湖人队反正也挺闹心的，因为像对马刺这样球队呢，就是他之前赛季是2胜马刺，然后在2次呢都是没有詹姆斯，那现在呢没有浓眉，然后觉得就是湖人又遭遇了一波连败，就是最近情况也不太好，然后结果遇到马刺之后，人家马刺就是不得不说，虽然很多低顺位新秀，但是就是波维奇呢把这个队啊调教真的是不错，而且呢在比赛里边就是作为全联盟出手三分命中三分最少的球队之一，马刺是开场就开始投，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内线有优势，我内线有大个，然后呢我在这儿就开始投你，然后结果投还挺准，40%多三分命中率，然后从头投到尾，而且那外线的几个后卫就是包括什么朗尼沃克呀，然后那个穆雷呀，还有这个怀特呀，就是真是吊打湖人这边的这个后卫线。 嗯， 就是也不是说在打威少啊，因为湖人有时候派这小托马斯，小托马斯上来这个谁见着他谁打，然后就是他只要那个马刺内线上来，内线就是基本上都有优势，所以就是比赛里边能看到就是波维奇这个策略非常清晰，一个是就是打你这些弱点，一个是投三分，另外还有呢就是说用我这个年轻腿快有活力的优势不断冲你。 嗯， 这几个后卫轮番上阵，上来应该是半场就有5个人得分上双了，就是他最后得分最高是替补的迪奥普，是一个内线，就是摆脱就是11投11中三分球，3投3中 30分、 就这么一个二轮秀把湖人这内线就给打爆了。 嗯， 人家就是湖人队现在就是很难受，他这个目前这个阵容吧，打小阵容呢就是相对来说老一点儿，就是他这个速度不够快，换防速度不够快，打大阵容吧，这内线不管霍华德也好还是小乔丹也好不是特别管用，所以整个球队就是现在就是在打法上比较艰难，然后输了这比赛，虽然说这个可能遗憾也有点美吧，但是最后最近湖人队他这个局面不是特别理想，所以的确也是比较尴尬。对， 嗯，昨天马刺真是39投18中，命中率高达46.2%的三分命中率，就没法打了这比赛哈。当然从今天开始哈，将会有这一阶段，就这一两天非常好看的新年之前的各种对决哈。但是也有一些球员因为新冠的疫情，所以触发了健康与安全协议，可能会缺席比赛，所以今年这一系列的比赛。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吧，看看哪场比赛还值得看一看，或者是关注关注。 我看这个像杜兰特、哈登他们是都已经解除这个健康安全协议了，应该是能出来。 哦， 所以像这个篮网的这个比赛，应该是阵容会慢慢齐整。 九点这场比赛，湖人和篮网。 啊，对，对，然后就是他阵容会相对慢慢齐整。那其实。应该说杜兰特现在是全联盟那得分榜第一位的，如果说能打的话跟湖人队这个还很有看点，但更有看点的还是勇士跟太阳。然后太阳呢首先就他阵容非常齐整，就是布克也回来了，也没有什么健康安全协议的影响。然后勇士呢虽然有一些球员的这个影响，但是库里在上场比赛打灰熊也得了46分，3球进了8个，在这个历史三分榜的这个榜单上，才继续高歌猛进。 嗯， 那所以像这两支球队呢，在过往的这个交手是1胜1负。当然，勇士赢的那场比赛呢，没有德文布克。现在德文布克回来了，而且好像在这赛季德文布克在的比赛，这太阳就没输过，也不是打了这个20场还是几个场就没输过。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对勇士来说，能不能去挑战一个相对来说这个阵容齐整的太阳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看点的，不管是。库里的这个三分球投射呀，还是说，这个就是他们跟太阳之间的这种东西，这个西部投名的这种较量啊等等，这都是值得一看的。我觉得，这是 非常有意思一种对决啊。我看那消息说杜兰特是确定缺席，但是哈登呢是能打。这个对于篮网来说呢，反正有一个球星跟这个湖人去较量一下，湖人现在咱们说阵容也比较残破啊，也比较残破， 总得有主演在，要不怎么办 啊？对对对，嗯，多少有一个明星嘛，多少有一个明星。 对， 那勇士跟太阳那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一场比赛。 嗯，好，谢谢周贺的推荐啊，那也谢谢分享哈，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美职篮的一些动态，再见。 嗯，好嘞，再见。 嗯。那刚才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比赛呢，要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明天凌晨的一点钟开始。北京时间12月26号一点是老鹰对尼克斯，尼克斯的主场。然后是3点半雄鹿打凯尔特人。刚才说到的勇士和太阳这场比赛也是比较早，明天早上的6点钟哈。然后明天上午的9点钟是湖人打篮网，大家关注一下这一系列的对决吧。 是的， 11点半是爵士打独行侠啊，明天的安排。 嗯， 那再来给大家说说欧洲足球方面的内容哈。西甲和英超的这个半程冠军都出来了，英超的半程冠军是曼城，西甲的半程冠军是皇马。 哎， 我们也请小伙伴们给我们分析分析。 对，我们连线了爱奇艺体育的解说员汤宪博啊，他先跟我们说一说英超冠军为啥是曼城，这支球队到底为什么踢得这么好？ 首先就是这支球队的主教练瓜迪奥拉，他是一个长期的有稳定这种位置的主教练啊。在这支球队当中呢，又一以贯之地进行着他的足球哲学的一个执教理念，在他的哲学理念之内呢，去买人啊，去进行一些战术上的调整，这一点上确实对于打联赛还是很有好处的。另外咱们常说啊，这瓜迪奥拉可能经常啊临时整活，这许多球迷吐槽他，关键的一些比如说欧冠战役上啊，决赛啊或者淘汰赛的关键战役上老临时整活，当然其实这个事儿你要两面看也是一个好处，那就是因为啊。他有未雨绸缪的一个好习惯，其实这个想法更适合的就是英超联赛，在联赛当中很适合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你的战术可能会被对手时不常的就摸透了，那你这个时候临时整活改一下战术，经过几轮的适应，哎，你又把战术进行调整，对手又难以适应你了。那么在联赛当中呢，当你打下一定的底儿，有一定优势之后，哎，调整战术，让对手对你难以琢磨，你呢又能继续在这种优势上，进行更多的积累。与此同时呢，又能做成比较好的一个阵容轮换的一个表现，这样的话球员的伤病呢也会适度的减少。另外咱们得说曼城这支球队呢，老中青球员的搭配不错，球队在引援上咱们说了，因为在瓜迪奥拉这个明确的足球哲学之下，他的引援都是相当于说在他的模块之内插一些比较符合他的足球理念哲学的一些球员，所以经常会出现即插即用非常好用的情况。那么这一点上其实不光是曼城了，像利物浦啊，包括现在的阿森纳也会看到这，包括切尔西也有啊，只不过曼城确实相对来说，因为主教练的一个长期稳定的位子啊，这种没有太多威胁的一个帅位，加上球队引援的一个高效和非常的有针对性，这点上可能相对来说会让曼城得到更多的优势，这也就是他们能够拿到半程冠军的一个原因。 嗯，然后他也表示啊，现在呢皇马是西甲的领头羊，而且没有球队能给皇马制造困难了。 皇马这边在西甲也是不能说一骑绝尘嘛，也绝对是非常的表现拔擢啊，排在第一名。那你要是问其他球队有没有球队能对他进行实质上的威胁呢？我觉得真的没有。首先咱们知道马竞现在已经都不是前四了，是掉出去的一个状态。马竞的问题在于防守，之前像他们之前有的这种戈丁啊这样的非常好的防守球员呢，现在已经没有了。这种球员其实很难遇，不是说经常能在转会市场上找得到的。而另外呢，这支球队现在进攻端呢又非常的难受啊，格列兹曼要考虑，若奥费利克斯你要考虑，苏亚雷斯你要考虑，包括他这个安赫尔克雷亚表现也不错，这些球员现阶段西蒙尼就是本身进攻端就打得不是特别好，进攻的组织又不是他擅长的事儿，再将这几名球员所谓的这种权衡利弊，要给足一些适当的面子的情况下，这进攻也打不出来。任何一支球队咱们知道，就是你防守是一方面，但如果你的进攻始终打不出效果，你的防守就要承受几何倍级的一个压力，所以现阶段马竞打得不行。那巴萨咱们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一个彻底在重建阶段的一个巴萨。当然咱们不是说巴萨不行啊，只是说任何球队都会经历这种重建啊，重新树立一些想法的时候，巴萨起码现在理念呢就是还是树立在像哈维为核心的这个原有的拉玛西亚的血脉之上，要继续走他们这种传统风格的足球，只不过眼下他们不会对皇马造成威胁。另外有一支球队就塞维利亚， 这支球队能排到这个成绩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惊艳的，但是你要看看他的阵容，包括洛佩特吉这些年对于球队的捏合，让我们知道啊，首先这支球队有许多非常强的技战力，是一个欧冠级别的水准的球队，主教练也确实是有几把刷子，能在蒙奇大量引援之下还能调配得好啊，苏索呀恩内斯里啊不断受伤这种核心的球员受伤的情况下仍旧能够踢出比较好的成绩，而且防守非常出色，这就证明了这支球队确实不错。但确实你要是各条线跟皇马球员的成色比较差一些，因为皇马你看有维尼修斯啊，有罗德里戈呀，中场你说那典礼中场就更不用说了，包括一些年轻的中场球员也在渐渐成长，还有中生代的球员在渐渐复苏，后场啊阿尔巴的这个引进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超值啊，包括非常稳健的门神库尔图瓦，所以这一点上来看皇马在西甲层面上是完完全全不会有一个真正能威胁到他们的对手的。皇家社会呢，这个虽然也叫皇家，这支球队首先他这个阵容，毕竟巴斯克球队相对来说阵容呢也并没有那么的厚实，开局阶段打得很猛，但是经历了一波很猛的伤病潮，虽然扛过去了，但是后遗症在渐渐的显示彰显出来。这支球队像前几个赛季一样啊，开局猛如虎，中段开始塌，后边呢又能拽回来，能保一个欧战席位，我觉得差不多就会是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啊，整体上英超呢就是曼城一骑绝尘不好说，但是呢却仍旧用自己特色的足球哲学在英超领跑。皇马这边呢一骑绝尘也不能说啊，但是在三条线上的球员质量，包括主教练的调教能力，也是让他们起码在西甲层面上不会遭到一个实质性的威胁。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感谢小伙伴的分享哈，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时的这个当中的聊天的方式哈。 嗯， 荣成斋说了，我喜欢骑高头大马那种，但是现在是没有机会尝试了。 是， 有的是这种古典的形式的婚礼哈。还有说广宇说，我喜欢那种穿长衫旗袍的那种中式婚礼，中国人嘛就应该有比较传统的这种方式比较好一点哈。 哎， 灰太狼说了，多年前单位为几对年轻人办了集体婚礼，又热闹又壮观，还省钱，效果老好了，大家都特别满意。 嗯， 热闹是肯定有的哈。杨阳阳说喜欢看古装里的婚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喜欢这种方式的。 啊，大脚星叔叔说，今儿早上宇智先生怎么了？嘴上抹蜜了，花式夸，嗨，这不是展现一下高情商吗？宇智先生应该是痛定思痛啊，决定改变一下自己的评论思路了。 他经常这样。 啊，是的。 还有其他的朋友哈，在说这个有关首钢的话题，各种大家猜的这个比分，我都一个个的把它存下来了。 猜的太多了。 对，有可能我是不是一下划过就落下了，那就实在是抱歉，我就尽量的给大家都保存下来，以方便呢在今天比赛之后来统计这个最终的结果哈。 是， 尽量都给大家保存起来了啊。 但我看有的猜的，我觉得就不是特别的 靠谱，是吗？ 比如说 怎么说的？ 虽然说结果这么，如果真打成这样，肯定好看啊。比如说国安495说首钢胜110-107，咋能打出100分以上的比赛呢？首钢现在啊，当然吉布森、林书豪都上了，没准会变化。 万一我们三分雨百发百中， 哎， 投30个，30发30中， 那差不多 90分了。 对，最关键的说，现在整个的首钢肯定，我觉得还是贯彻第一阶段的战略吧，就是打慢节奏，打防守。既然打慢打防守，那肯定注定双方的分数应该不会太高啊。我觉得80-90分是比较靠谱的，是我觉得就是90上下， 就看防守的强度哈。 嗯， 刚才说到了羽生结弦，羽生结弦现在正在参加的是全日锦标赛，他们这个比赛也是为了竞争上岗，竞争来咱们北京的机会，暂时短节目排第一，我也是特别希望他能够到北京来，把他最好的状态带过来。我们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到阿克塞尔四周跳哈，是一件幸福的事儿。 是的， 有朋友说世界这么大，美好当中总是有一些不和谐的音调，也说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话题哈，日本要不要派政府官员过来这个事儿哈。不为所动，不为所变，继续前行，更要走好，更要成功，赢得共识，赢得人心。 很振奋哈。 俏以前是结婚的时候是去欧洲旅行了，也去了卢浮宫，说在卢浮宫玩了一周呢。 哇，真是太好了， 他说是 太羡慕您了。 他说卢浮宫得玩一周啊，除非走马灯一天。 每天如没有疫情的情况下，那儿拜访的客人真的是挺多的。你想看一幅画，且得排一阵儿呢。 没错，而且很多的著名的真迹啊，其实那个围栏挺远的。 嗯 啊， 远远的看， 对，真的是只可远观了。 那你戴上望远镜。 嗯。 我喜欢有雪的雪季，现在首钢吊跳台这边呢也正在进行人工的造雪工作啊，这大伙儿关注到的哈。 对，唯有战斗说双加十就过110了，嗨，那这个 累死了。 爷呀，咱们就别指着双加十这种事儿了，心疼一下球员们。 一个加十就够辛苦的了。 对， 嗯，而且现在赛程排的也是比较密哈。 嗯 嗯。四十不惑说了，我当然是首选中式婚礼了。我当年结婚的时候，就是亲戚朋友们在一起吃了个团圆饭， 哎， 就算是婚礼了。 嗯，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隆重的仪式哈。然后就是同学呀、朋友啊闹闹洞房，就算是热闹了。不过等我们家孩子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建议他办一个中式的，就喜欢这种方式。 嗯，深秋啊，很多的朋友都在讨论这个上不上90分的问题， 嗯， 说吉布森手感正常的话，上90应该没问题。海洋也说，首钢上了90，赢的面就比较大了。 嗯，就看今天打什么样的阵型哈。 嗯， 6466说，我结婚的时候也是中式。 嗯 嗯，也不是什么豪车，八台大轿，凤冠霞帔。呵，满满的中国风 哇！那 哇，好隆重， 不是拍婚纱照摆拍的八抬大轿吗？真的是抬轿子把您抬进去的。 哇塞，太厉害了，好热闹哈！ 嗯， 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 跳解释了一下，说不是结婚去了法国啊，是和单位去的。 哦，也不错。 嗯， 三新人说现场一定会有人为小雨加油。小雨长春人嘛，也为书豪加油，因为当地的球迷看到球星一定会很兴奋哈。 嗯， 还挺羡慕他们的，在现场就可以看到了哈。刚才有朋友说，你们知道什么是大回和小回吗？我看他们还在讨论这个。刚才所以我也问了一下子昂，子昂现在知道了哈。 啊， 嗯， 那转大回是这个意思吗？ 大回是左转，小回是右转。 那必须东北口音的大回，小回。调值要低 哦，对对对对，这我学错了。看到了很多的猜测哈，有上100的，很多朋友都猜说今天会上100哈。 嗯嗯嗯，看看最后今天到底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吧。 嗯， 希望是能够有一个进球，就是得分比较多的，然后打得也激烈，最后还能胜利的比赛。 嗯，关老爷说，我看过新小外的集锦，身体上应该说没问题，经常暴扣。就说防守也不错，就看能不能对位威姆斯了。您是说二世啊？二世这隔离这个是吗？也有说书豪一定会被纠缠很多，所以要有所应对。国内队友的这个分担也很重要哈。 嗯。 也关注鲁能的，说这个国安和鲁能的比赛要关注啊。 嗯， 还有呢，就是明天晚上的比赛，希望球员不受伤，能够取得完胜。 是的， 嗯，好，今天晚上看 CBA 精辽之战，明天再关注北京国安。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晚上的金戈铁马还是我们陪伴大家，我们晚上再见。 再见。 欢聚藏友节，玩转蟠桃会，潘家园29周年庆，12月22日到元旦，旧货市场满减买赠，直播基地优惠叠加，礼物店99享200福袋，拍卖会捡漏古籍拍，小红书搜索潘家园官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